人盯人打法的呼啸忽略了星星战队中的召唤师，这实在是一个低级到可笑的失误。星星战队的勇气对选手的信任真的是太超乎寻常了。幻视很多战队即使知道召唤师是对呼啸打法的一种克制，但是又有多少队敢把这一注压在一个新人身上，一个到目前为止出场根本没几轮的新人。星星这样做了，以至于呼啸如此低级可笑的失误，一时间竟然没有多少人好意思去批评他们，实在是因为太多人都和呼啸一样忽略了这一点。所有人都在想着叶修居然没上这种事儿，有几人有认真停下来思考一下，叶修没上的情况下，星星会如何应对这场比赛？在他们看来，好像叶修不上，星星这场就是胡来一气一般。但是很遗憾，一个烟玉，一个召唤师，星星就凭借他们上场次数不多的两位选手，两位新秀选手，起手就打崩了呼啸的人盯人。烟雾此时已经散得差不多了，星星的阵容此时终于彻底露出了狰狞的面孔。美光指挥下的召唤兽让呼啸战队发动的人盯人显得那么幼稚，刘浩的暗无天日被魔界之花的蔓藤捉住，唐昊的唐三打此时倒是暗翻了一只灵猫，但是他自己的脑袋也正在槟榔嘴里含着，模样可怕无比。赵宇哲的韶光幻被雷鹰盯上，虽然仅一只召唤兽真不至于对一个职业选手有多大威胁，但是赵宇哲想腾出手来对星星这边发动攻击的话，却也得先问雷鹰答应不答应。郭阳的气冲云水和林峰的鬼迷神移此时就没什么事了吗？当然不是，星星那是一个团队，此时在战队的可不是罗辑一个人，美光的召唤兽一下子就应付掉了呼啸的三个人，星星的其他选手此时可都还闲着呢。苏沐橙的沐浴成风，重火力攻击缠上了气冲云水，不过要说最倒霉还得说是林峰，他是战斗贼，鬼迷神移前行过来也是准备利用偷袭将星星的一个角色从团队中撕除的，但是烟雾散了，他显形了，然后被包围了。唐柔、方瑞、莫凡三人角色此时已将他的鬼迷神移团团围住。破了对方的战术，这可不算锁定了胜利，真正奠定胜利是要给予对方有效的杀伤，战术既可以更换也可以重新整顿。忽略了对手阵中召唤师这种低级的失误，呼啸显然绝不可能再犯一次，所以星星必然是要利用这一次机会抢先给予呼啸重创才行，否则的话那只是扛住了对方的第一波攻势，没有反击力度那又有什么用？林峰此时就深陷星星的反击力度当中，三人的围攻让他完全无法招架，鬼迷神医在瞬间生命就下去了一大截，可是想一波就将鬼迷神医解决时间还是远远不够，单凭一只雷鹰不可能完全限制住赵宇哲，槟榔直接把唐三打的脑袋整个叼在嘴里，看起来可怕，但游戏就是游戏，伤害并没有因为场面可怕而增加多少，倒是兵器对唐三打的减速可能让唐昊更加难受一些。刘昊的暗无天日也只是被藤蔓缠住，限制的是他的移动，他一样可以在那里做出攻击，波动剑的攻击距离还是可以扫到星星阵中的。到最后被限制的比较死的到底还是沐浴成风炮火压制下的气冲云水，召唤兽到底无法起到和选手角色完全一样的作用，他们还差得远呢。 目前的场面星星占据优势，但是是不是能就此奠定胜局还是要看他们怎么打。 李一博已经看出比赛远没到就此结束的时候，在直播中评论着。 是的，刘昊的暗无天日虽然被魔界之花的藤蔓限制了移动，但是星星依然处在他的攻击距离内，他完全可以支援林峰。 潘林叫着。地裂波动剑， 刘浩果然如潘林所说，操作暗无天日，对鬼迷神移施以援手。但是此时魔界之花却成了一面盾牌，鬼迷神移被星星三位拉到了魔界之花之后猛攻，暗无天日攻来的波动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绕过魔界之花，地裂波动剑徒劳无功。倒是在地裂波动剑的土浪卷过之后，刘浩看到一只打着的火鸡在地上弹了两下，最终落到了他面前。 那个该死的女人！ 刘浩只能如此愤怒一下。热感飞弹已经喷着火舌从天而降，被藤蔓缠住的暗无天日无论如何已经无法闪避了。嗯，翻滚的蘑菇云将暗无天日吞没，正在主攻气冲云水的苏沐橙百忙中还是关照了一下刘浩。唐昊的唐三打在此时也终于从困境中挣脱出来，抛头槟榔被唐三打一把抓住，虽然行动因为减速有些迟缓，但力道却没差分毫，槟榔朝着唐柔他们三人的角色就砸了过去，豪龙破军。结果唐柔直接以攻代守，豪龙破军冲出撞开槟榔直刺唐三打。唐昊的反应和操作当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奈何他的唐三打还在减速状态下，唐柔如此坚决的转火，他想必角色速度却跟不上，砰一声被韩延柔直直的撞飞出去。唐柔却也不去追他，韩延柔再一转回头接着攻击鬼迷神医。 星星打得很好，很有章法，很有节奏。 转播中李一博发言赞叹， 但这样唐三打不是脱离骚扰，唐昊很快就会杀回来了。 有吗？ 场上就见媚光不停地吟唱着，指挥着召唤四兽，这是他的召唤兽阵容主力，也是他所能驾驭的比较好的数量。但是此时罗辑却毫无节制，但凡是媚光技能树上有的召唤兽都被他放了出来，有些等阶不高的召唤兽攻击力真的非常有限。但是此时罗辑显然并不期待靠这些召唤兽来解决战斗。纠缠，所有召唤兽存在的意思就是纠缠，他们就像是一道又一道的防线，阻碍着呼啸角色和星星诸位的接触。为达到此目的，罗辑毫无节制的召唤，媚光的法力是全场消失最快的东西。一般情况下，召唤兽绝无可能这样战斗，如此结果肯定是未消灭对手，自己的法力就先消失。但是此时，消灭对手的责任交给了星星战队的其他人，而罗辑的任务就是用他召唤兽的数量不断地阻挠对手。这是一场交换，媚光法力和对方生命的交换。而此时正和媚光的法力一样飞逝的是林峰的盗贼鬼迷神移的生命。在星星三人的围攻下，他完全无法抵抗，只能拼命周旋拖延时间，以待自家选手的支援。而罗辑在做的就是阻碍这种支援，媚光的召唤兽和沐浴成风的远距离重火力成了此时呼啸最大的困扰。区区一个菜鸟召唤师居然拖住了他们全队，这个事实真的让呼啸诸位有些快疯掉了。但是他们又能怎么样呢？罗辑不计消耗的召唤让召唤兽一只又一只出现在他面前，他也拼尽全力地对召唤兽们进行着操作，也不完全只是让他们上来送死。以罗辑的操作他是无法做到面面俱到的，但是有关细节的抉择这一次他真的做到的最好。他无法完全操作，但总在最需要最关键的时候进行操作。对罗辑心存藐视的人，但凡懂点荣耀的此时都闭嘴了，任谁都看得出罗辑此时所起的关键作用。他虽然不是主力输出，却是星星这战术节奏中不可或缺的那一环，就好像治疗也几乎不会提供输出，但是谁能说治疗在场上的存在没有价值？而水平高点的此时已经对罗辑的表现有些惊讶了。 他的操作确实不算顶尖，但是他却将自己能力范围所能做到的一切都做到了极致。精准的计算，缜密的节奏，星星好像又出了一个不简单的家伙。虽然天赋有限，但是他却能将一切做到极限。就好比考试，有些人是有能力考100分的，但经常因为这样那样的疏忽，最终只得了90分。而罗辑就是一个只能考90分的人，而最后他考出的成绩就是90分。如此一来，他的实际表现和那些有能力考100分最终却考出90分的人可就完全没有区别了。 呼啸得要想想办法了，这样乱下去可不是个事儿。 李一博评论着。 那么李指导，您觉得呼啸现在需要怎样应对才能解决问题呢？ 整体，呼啸现在需要打整体，只有进行整体的配合推进，才有可能迅速清理掉魅光这边不断放出的召唤兽。以他们现在各自为战的做法呢，效率太差了，这是他们会被罗辑一个人就拖住的根本所在。 整体吗？ 潘林有些不知说什么好了。谁都知道呼啸就是因为整体打得太烂，最后才催逼出了这么一套人盯人的全攻打法，将需要整体作战的项目硬生生地分化成单对单，而现在竟然需要呼啸用整体来解决问题。 这个恐怕有点难吧？ 潘林感慨着，话也不好说太透嘛。